最爱主打星施文斌，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指控日本福岛县核灾过了将近8年，但是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依然无法降低核电厂周边污水的辐射量，而且明知其中放射性物质超过标准值20000倍，还执意在明年以前把超过100万吨的辐射污水投入太平洋。绿色和平指出，东京电力公司50年前新建福岛县第一核电厂以来，都是用多核种去除设备系统这种最便宜快速的方式除污，但是效果很差。以即将排放的污水来说，就有75万吨超过排放入海的标准，6.5万公吨4-90浓度超出安全标准100倍，部分甚至超标20000倍。而且东京电力公司至少5年前就发现了多核种去除设备系统除污失败，却到去年9月才公开承认。专家主张东京电力公司应该封存污水不能排放，不过东电依旧执意排放。新北市板桥区8名里长涉嫌诈领环保署推动的循环经济资收大军计划补助款，每人诈领金额上万元。新北地检署今天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查处搜索了8名涉案里长的住处和办公室，全案朝贪污还有伪造文书罪嫌侦办，预计晚间移送地检署复讯。环保署2017年开始推动循环经济资收大军计划，补助地方政府优先雇用资源回收个体户，协助资源回收物分类，照顾资源回收最底层的拾荒者。但是这8名里长却涉嫌诈领补助款，监察单位先前已经到新北市环保局调阅卷宗，今天发动搜索约谈。女山友吴继云攀登玉山马博横断坠谷身亡，空勤直升机今天出动，计划将她的遗体吊挂下山，但是树枝遮蔽现场，空勤2度尝试吊挂失败。南投县消防局指出，直升机返回台中市清泉岗机场加油之后，12:30再次起飞，先到信义乡再运搜救人员还有清除树枝的器材，再次飞往意外地点。如果今天无法及时清理出可供吊挂的环境，不排除降落在目前留守在事故现场的5名搜救队员的驻扎营地，等待地面人员清理完障碍物。如果今天下午无法顺利完成，不排除明天上午再吊挂。高雄市力拼观光，交通局今天宣布，迄今渡轮现金全票及机车原价40元降价优惠为30元，电子票证维持不变，也就是以5折计收20元，机车25元。优惠票价2月1号到4月30号共计3个月，主要配合春节、228还有清明连假，希望能为迄今带来更多的观光人潮。交通局将在优惠期结束后试运量，再决定要不要继续降价。另外，高雄市2月的观光大使陈文茜抵达港都3天2夜轻旅行，也和市长韩国瑜见面，抛出了秃头时尚街，还有爱河无人机送情书，希望为观光注入活水。韩国瑜今天宣布将11月24号定为秃头节，邀请全台湾秃头来到高雄，也鼓励化疗掉发的癌友勇敢走出来。观光局除了规划韩国瑜和前台中市长胡志强一起走秀之外，也将邀请行政院长苏贞昌参加活动。另外，观光局今天还宣布艺人蹦恰恰和许孝顺出任9月高雄市观光大使。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点，来到9894点，成交金额771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142点，2057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0点，211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7点，跌幅1.07%，258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3点，跌幅1.36%，75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18点，跌幅1.17%，26878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下跌12点，3208点。中央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强烈大陆冷气团和辐射冷却影响各地天气寒冷。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嘉义以北以及东北部东部沿海空旷地区和金门马祖都将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新春佳节想好要送什么伴手礼了吗？春节必尝的好味道福贵糕，严选用料，古法熬制麦芽糖，每一口都吃得到浓郁的柴烧桂圆与特级养生核桃。今年拜年就靠它虏获亲友们的心，错过只能再等一年，请上网搜寻董事长福贵糕。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山区原住民的细汉囡仔，有人无法度去好好读册，有人的父母无法度好好照顾，要大汉真艰苦。一天只要20元，一个月600元，支持慈善基金会陪你长大计划，咱来斗阵照顾，甲因做伙大汉。捐款专线02-2388-9118，02-2388-9118。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白安。 让我拥有空洞的自由，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绝不接受。当我想要飞，天空也遗憾地说抱歉，未来。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现实像闹钟吵醒了同床的一梦，我醒着做梦，就是痛也痛的感动，是也像梦话，那就留在梦里背诵，只有在梦中，哪怕还 中的那么小，只希望世界会宽容。我醒着做梦，就是痛也痛的感动，誓言像梦话，那就留在梦里背诵。 现在你在做梦吗？你知道醒着做梦是什么感觉吗？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你知道醒着落枕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是你现在的样子吗？ That's right，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哎，你看你的右边， 干嘛？ 你看你右后方， 因为坐的那个椅子是旋转椅，所以我必须要整个屁股旋转。 你落枕咯。 而且我真的是醒着落枕欸，醒着落 枕。你是维持一个姿势太久是不是？ 不是，我就是伸懒腰，然后伸懒腰以后呢，我就然后就听到脖子咔一声，我想哦，那个咔就是不太对的咔，那个咔，然后我就痛，马上捂住我的脖子，然后就开始觉得，就是落枕的感觉。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就是一直做一些脖子的 舒缓 拉筋的运动，就是譬如前一阵子很流行，就把双下巴挤出来那个动作啊。 你说白痴公主最爱这样？ 对，就这样舒缓。 哼。所以今天我们会一直听到。 别人误会没有睡饱，三步并作两步，两天当一天在变老，在日夜颠倒之间，今年25岁，才发现才华不够用，又没有人可以借。给你我的心，我的肺，给你我的孩子，像神韵玲珑，后里浪浪子弹飞。我无比声音在喷发的那一瞬间，咻，我找到人生的真理，全身一阵颠，哎呦。我好像听见他说 Bitch don't kill my vibe， 全天下的男孩最爱的一根摇杆。真好笑，有些饶舌歌手的歌不知所云，让人听得不知所以， I'm so sorry， 就是我为父亲吃强说愁，为了自己当个小丑，逗着自己笑了好久。无病呻吟，看着镜子，有时真是看不起你，自以为真心还不是一样待在井底。因为担心，所以根本还没开始就放弃。哦，你终于说了出口，看着热狗当兵的日记，谈论着自信心。妈了个逼，小时候不努力，长大徒伤心。李友王，我觉得你不行。怎么这样？我无比声音在喷发的那一瞬间，咻，我找到人生的真理，全身一阵颠，哎呦，哎呦，哎呦，我好像听见他说 Bitch don't kill my vibe。全天下的男孩最爱的一根摇杆。 这个 B 有病，但是你没有你的饶舌像在写作文。但一时转移妇科，你雇车人气系列气的老公要破门，结果他们全都没有病，只是很多忙让我很过劳， 他要我做好求我的墨宝，他说这样的然后这样的然后这样加上这样的，想让我无病呻吟，我可是有病才会那么的深情，举小头三次也是有神明，神看了一个多小时说 你真行， 说的不是我，我是一个人，我想的不是你，因为你要讲拜访五姑娘，每当我这样然后又觉得 Bitch don't kill my vibe。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Leo王跟蛋堡的新合作，这首歌叫做无病呻吟。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说，哎，如果用吹风机吹一下落枕的地方会舒缓很多哦， 就是热敷的概念嘛， 这么厉害。或是有人说，刚好最近天气冷，你可以隔着毛巾或是贴在衣服外面，把暖暖毛贴起来。 暖暖毛？ 暖暖包？暖暖毛贴起来？ 暖暖毛是一坨毛，会发热吗？ 新商机，暖暖毛。 管呢是刚刚在听利友王的新歌《无病呻吟》，然后因为是 hip hop， 头不能跟着点，有点难过。或是现在在听安普这一张专辑，在他的恋云原声带当中的这个 live 版本的 refine 改变，一样重节奏也不能打节拍，还是很痛苦。不想要无病呻吟，需要改变，所以继续为你送上改变之歌。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他是张震岳。 想想我为何改变，不知不觉在改变。我不想变，我不要变，但是我无法推开生命的改变，一直在变，但是我无法推开命运的改变。不要改变，但是我无法推开生命的改变。想想我为何改变，不知不觉在改变。我不想变，我不要变，但是我无法推开生命的改变，一直在变，但是我无法推开命运的改变。不要改变，但是我无法推开生命。在变，一直在变。

现在在这样的天气来个冷水澡，可能不会冻结你所有的烦恼，会创造出更多的烦恼，身体会着凉啊。但是其实有些人他可能一年四季都已经习惯洗冷水澡，所以就是外面的外界气温， 就寒流来他也洗冷水澡吗？ 与我于无物这样子，我还是一样身强体健。 你说热爱苏澳冷泉的居民们吗？ 苏澳冷泉在寒流时候泡也是特别冷，对不对？ 这夏天泡我都觉得很冷了耶。 是哦， 对啊，就是你下去就觉得开我玩笑吗？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人说，天啊，在寒流冬天听冷水澡 超级冷。 欸，真的耶。 今天呢，就是在哥哥妹妹有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则新闻，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你小时候的时候可能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就小时候我们要穿制服上下课嘛，上下学，然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很冷的时候呢，就是制服常常会有些什么外套，然后什么背心，然后老师有时候会说什么冷，为什么这样会叫冷呢？你知道日本的小朋友他们冬天都还是穿短裤上学吗？关于这一件事情， 你说日本的小孩到底是不是穿短裤上学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则新闻就是来自于日本，他们不是穿短裤上学哦。在日本的神奈川县有一所幼稚园提倡的是裸体教育，所以全体的学生不管男生女生，你都必须要脱光上衣，脱光光下半身也就只有一件小短裤哦。就算是天气冷，学校也只让你穿上很轻便的一件的短袖上衣。怎么样，锻炼体魄就从小时候开始？ 就小学生吗？ 幼稚园， 所以他们在还是教室的暖气他们开到38度。 哎，有没有暖气这件事呢？对耶， 就是我看到很温暖，让你在那边跑来跑去，呜呜。 哎，有没有暖气呢？好，那学校解释为什么要用裸体教育这件事情，因为他说这样能够让孩子回归大自然，唤醒他们体内深藏的野性跟生命力。 啊，在养泰山还是养狼啊？ 从而可以促进精神、大脑、身体等等良好的发展。你愿意把你的孩子送进裸体幼儿园吗？ 但我的确有听说过为什么会就是你有时候穿越多越冷的说法。 哦，我今天就穿超多，穿像个就是 你今天穿了三件吧，一二三。 没有，外面还有一件就是超级大外套， 羽绒外套。 Yes， 非常冷，我觉得。在神奈川的幼稚园，所以长大以后他们就会加入海南吗？ 神奈川不止海南吧？ 海南是第一名啊，神奈川代表不是吗？ 哦， 是吗？ 你说老脸阿木 ？Yes。这所幼稚园呢，叫做第二 Hikari 幼稚园。 Hikari 就是光，不是吗？ 我不太确定。 他们的宣传语是以汉字和赤裸之心培养孩子的幼儿园。 很酷哎，他们 汉字， 汉字是主要目标哎， 所以他可能从小他们学写第一个汉字就是一直在练习写裸， 写光就好啦， 光、 啊、 裸，嗯，肉， 肉， 体， 肉。然后呢，在他们的官方网站可以发现，孩子们不管是男是女，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嗯，全部都是脱光上衣上课。 有图为证吗 ？Yes， 他不过现在这个新闻照片的图是在室内啦，就是小朋友很开心， 就 都举左手，都举右手，然后英文老师在前面上课这样子。 哎、欸、哎、欸，英文老师自己有穿衣服哎、欸， 英文老师对，很奇怪哦， 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也是文明的关系吧，就是 大 人们袒胸露体会觉得羞耻，但孩子不会。 那我要是我在里面不会很奇怪吗？我们都这样，为什么老师要穿上衣啊？ 老师就是已经被文明给蒙蔽住了，没办法，老师无法回到孩子的 pure 纯真的情况。你今天去上课，你会脱吗？你也不会脱，你一定也是穿得好好的、啊。 但我可能是接受这所幼儿园的教育方针，所以我愿意加入。 那如果就是因为太接受，然后父母就一进去也知道全部脱光，没有， 就是平常爸爸都不愿意送小孩上课，进入这一间之后，爸爸都准时来，还会再说我的小孩有分离焦虑，我可能必须要在教室外面观察我的小孩，观察两节课，我才要去上班。 这个，你说目的是要， 就爸爸才是真的坏掉的大人， 要被抓去关的吧？这需要强制治疗、欸，哎， 怎么？ 贪恋同体这件事情 不是哦，我是在关心我的小孩，我怕他看不到我会哭。 乱讲。以为深藏眼神中看不见自己，乌黑的头发开始了一切一切的浮华，成长的代价，衰弱的成长，我已经不是我。今天呢是二月份，一月份的时候，那其实呢，在这所幼稚园当中，现在的孩子是可以穿薄上衣的， 因为太冷了啦。 对，每年四月到十月，就是夏天的时候是保持裸体状态，十一月到三月就可以穿的轻便的短袖上衣。嗯，但是校方还是提倡尽量齁，你能裸体你就尽量裸体，除非呢你生病。生病你也可以穿， 生病就是在家休息。 没有生病，你要上学，你也是可以穿短袖，很硬啊，很硬。而且呢，这不是他们最近搞出一个新噱头。这所学校从1950年 这么久 就开始实行全面的裸体教育，许多父母呢也是因为裸体而让孩子们对读这个幼稚园。那一开始呢会有父母对于裸体教育有疑虑，嗯，可是呢在第一个学期之后就会消失，从而支持校方理念。这一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格外的有画面呢、啊、有想象力发挥的空间啊。 哎，1950年到现在，那会很想做一个追踪，就是从 以前就是受过这样教育的人，然后长大变成什么样的人？ 对，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啊，这应该要追踪一下。 以汉字跟裸体为主轴的幼儿园， 当然后面有访问一下，就是曾经在这个幼稚园、幼儿园毕业的学生、嗯，可是不像你做一个就是学术研究跟报告，嗯、他只是留下了几句话这样，他说。哦，没有留下什么阴影啊，然后或是说习惯之后没有什么大不了啊， 他也不会变得说比较不怕冷或什么的，身体的体魄啊什么的也都没有差。 因为你也知道新闻嘛，他们访问就随随便便访问，也不是那种真的有学术性研究，没办法做标准差常态分布都没办法、啊、也不是统计学，他们就随便抓几个人来聊一聊这样子。 不然你要不要开始挑战这个冬天穿短裤？ 我真的不行哎、欸！ 你有看到萧敬腾演唱会他穿的短裤吗？ 我有看到， 很可爱、欸。我觉得你也可以。 我不行。 你就上面都穿很厚， 我不行， 但却穿一条短裤。 脚好冷哦！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记号室的新歌，叫做《一座冰山》。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的两个小时，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就爱点你 UFO。 说到裸体教育啊，然后他刚好说到为什么要裸体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要唤起就是孩子们的那种野性，跟就是我们的动物性的感觉。就其实我们的身体的构造是很精密的，可是当我们穿上了东西以后，会阻绝掉我们那个动物的本能，那裸体的好处就可以刺激身体跟大脑发展，说到大脑发展啊。你一定会知道，很多长辈会告诉你说，手上的哪边哪边是谁的穴道，比如说你按这边是肠胃，按那边是心脏，按那边是肾什么什么，然后手有是这样，脚底按摩，大家就更熟悉了吧，对不对？某一个部分是什么什么？我最近在看一个 YouTube 的影片，我昨天看到他教你如何灌篮，在训练的方式的时候。他也希望你就是尽量赤脚，对，然后他在拍那些影片的时候，甚至还 zoom in 他的 脚， 对，就是赤脚那个动作。他说为什么要赤脚，是因为你穿上了鞋子以后，就是有鞋子的保护，可是其实在练习某些动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人的脚他会自己做出一些很细微的调整，然后每个人不一样，可是就是你要赤脚去感觉到那一些调整，你之后才能就是跳得更高或者跳得更远。 我以为是一双有经过设计跟科学佐证的球鞋可以帮助你跳得更高，这样。 对，就我也觉得说鞋子不是可以保护我的脚吗，然后说没有，在训练的时候你可能是你可以就是去感觉一下你的脚那个细微的变化，可是因为穿上鞋子以后，的确你的脚是被保护了，可是你也就不会 自己 太 调整的那个， 对对，你就不会太放注意力在你的脚，就是你做了什么，就是你的脚做了些什么事情，你就不会注意到，因为都在鞋子里面，那个感受度就不太高。 天哪，你现在求生欲已经大到在看灌篮影片，你在周末跟你的球友打球的时候，你需要在大家面前灌篮吗？你需要在哇哦 ，Dennis， 就是他在运球超他球，然后从后面灌篮吗？ 看一下而已嘛，看一下，看一下。 你现在是不是赤脚？ 我录音间里面那是赤脚啊，录音间里面赤脚。 你唱着革命前行，用力的世界宣明，面对着大人世界所需要的东西，夜晚是如此美丽。是如此年轻，我继续这样就能够。 天气冷或是裸体受寒等等的，我觉得外表上的冷都还是比不上心冷。为你送上来自于王菲的《冷战》。 沉默之中仍克制不要呼吸，怕触摸空气坏了情绪，为你锁住了问号，等亲爱的你问去。即便自己从不想不忍 心看穿你，听说你和我最好朋友在一起，我也学别人静静地看你两眼戏，也不愿分离，相对默默无语，好像你我早有了默契，用不要幼稚的猜疑，但表情彼此表情冷冷地说明冷战继续，多少天长的证据，怎么给你不多心不问，你却不得不离，将就偏偏想挽留不放弃，永远专心的寂寞的和你演戏，不管愿不愿意，相对默默无语，好像你我早有了默契，用不要幼稚的猜疑，但表情彼此表情冷冷的说明冷战继续，多少年相敬如宾，我爱你你也爱我， 这个 现在你对他承诺，依赖过空虚过伤过痛过好不说，受了你都享受， 冷静 交错着，就错爱情怎么算对错，陪着你顺从你纵容你，可会是你回头 风一般在身边飞来飞去，总不停不问不想怀疑，怕会无力编织地久和天长的证据，怎么给你心不问，你却不得不离，将就偏偏想挽留不放弃，永远专心的寂寞的和你演戏，不管愿不愿相对默默无语，好像你我早有了默契，永不会幼稚的在意，但冷冷表情冷冷，没有言语没有言语轻轻，多少年相对难相恋，究竟多少年可惜又可怜，可惜又可怜，让你走过眼前。 劲歌金曲， 每个人都有爱人的才华，你也渴望遇见爱情中的伯乐吗？我是罗文玉，这是我的第二波主打歌《才华》，陪你追寻爱人的勇气。 回忆正沸沸扬扬，我无法假装无感，多难让你看着我的目光，又加班到午夜场，为了要实现理想，我的伯乐你是否看见了，我已变得不一样，哦，可惜爱不过是剩下的剩下，难道说谎是一种才华，温柔被迫锋利的打法，切割过往的剥落大方，渴望有爱人这种才华，怎么爱也得不到赞赏，繁华褪去。

时代。你和他与他皆是最重要的未来，每个人都要被爱说爱，每个人都要活出最精彩的姿态。大雨越滂沱，我们的心越低头。 依旧客家流行音乐节第五来挑战，今年十月金钱报名还有早鸟专案，有机会抽到 Apple AirPods 蓝牙耳机、手卷式钢琴、蓝牙麦克风也得好礼哦。加加上二零一九客家流行音乐节冠名报名，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提供。 有七田鼓动真实鼓舞风潮，震撼再推出有七田三色鼓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家己那讲话拢未通，因为即马伊那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满腹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建国北路云明前东路口下午瓦斯外泄，目前建国北路南至锦州街，北至民权东路，包括建国高架下民权东路匝道，全都管制封闭，正在抢修瓦斯管线。设计师杨家章指控国立屏东大学抄袭他在2013年向建行科技大学的校徽提案。屏东大学原本否认，还说校徽是由学校师生自行设计，过程严谨，绝对原创。但是今天下午改口承认抄袭，希望寻求设计师授权，好让校徽继续使用。尽管设计师指证莉莉，但是屏东大学校方一开始坚持不认抄袭，还发声明强调设计是由视觉艺术学系师生共同创作，历经几次开会讨论，并且参酌校长建议修改。104年还获得了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核准商标权注册申请。不过屏东大学校无声明，设计老师承认抄袭，校方也向原创设计师喊话，希望得到设计师授权同意继续使用校徽。台电台中火力发电厂去年底在一个月内连续3起重大公安意外，4人死亡，劳动部今天进场突击检查，结果查出29项缺失，其中一项勒令停工，罚款92万，缺失以坠落还有物体飞落居多。台中火力发电厂去年10月27号2号机大修， 吊挂移除止水块的时候，两名潜水员死亡。11月1号，正姓清辉工人又给旋转设备卷夹致死。12月5号，又有一名黄姓工人给高处滑落的静电集成器极板砸死。劳动部已经把中火列为高风险厂厂，每周抽检，下周排定与发电厂高阶主管会谈。另外，劳动部长许铭春今天突击劳动检查台铁七堵机务段，初步发现劳动条件还有职业安全卫生共有9项违规，职业安全卫生的部分先裁罚12万。劳动条件方面，违规项目包含了没给加班费，还有超时工作，以及工作规则没有经过当地主管机关核备，这部分移交基隆市政府后续裁处。之前普悠玛列车翻车事故的游姓司机员也属于七堵机务段员工。许铭春指出，根据今天的检查结果，司机员11月和12月的出勤状况都没问题。为了加强疏运，普悠玛号每天的末班车还有暑期开放120名站票，春节期间尖峰时段全日开放站票，外界质疑安不安全。台铁局强调，载重安全测试结果都合格，安全无虞。台铁局解释，普悠玛号座位372个，国际满载标准为座位数的三倍，也就是1116人，包含744个站票。超满载是满载标准的 1.5 倍，相当于1674人。目前普悠玛站票只开放120人，加上座位数最多载运492人，低于国际满载标准，基本上没有安全问题。不过为了厘清外界疑虑，台铁执行的普悠玛号全载372人再加上122人站票量的性能测试，实际装载测重重量35642公斤，测试项目包括了倾斜系统测试、刃机性能、弯道行驶、车速及加速，结果都合格，由列车自动保护系统 ATP 记录下载佐证。紧急制动距离、常用警刃试验以及加速性能也都符合规范。试运转画面显示运转状态正常，而且全程录影存参。测试结果已经呈报交通部。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96点，来到2062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6点，211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31点，跌幅 1.21%， 257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0点，跌幅 1.45%， 751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19点，跌幅 1.18%， 2687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3206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点，9894点，成交金额771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LG 迎新春有够乐，买指定家电送空气清净机、礼券等超多好礼，再抽百万 GO 荣。 爱美有密码，让脸庞有美感，请记住美感密码。美感密码风行全球各国，美感密码解码变美的秘密，美感密码满足对美的期待。 艾丽根为你成就美到完美的最后一里路，艾丽根 Elegant。 2019橡木桶洋酒独家代理销售冠军 Nomad 威士忌，尾牙送礼，围炉春酒，风行世界新选择。来自苏格兰的 Nomad， 西班牙顶级双雪莉威士忌。Nomad， 干杯 ！Nomad， 喝大啦！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R 扣谢和弦，大事表白情歌，我不是白马王子，超甜告白单曲。2019继续放闪无限，华纳音乐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989周第五名白安我们的时代，第四名艾怡良一整夜，第三名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第二名黄子佼再见过去，第一名蔡依林 玫瑰少年，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终于等到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太好啦，第二个小时要来接听大家的青春之歌点播时间。 欧巴的青春之歌， 你有什么青春之歌呢？哪一首歌曲会勾起你的青春回忆呢？欢迎打电话。 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心不了情。 对，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5，02236399555。 什么歌曲拨动你心跳呢？ 心跳， 还是心不了情的下一句？欢迎打给我们，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分享你的青春故事，还有你的 专属回忆。 哇！ 这座城市偏繁华沙。只适合盛开耀眼霓虹，悲伤的人们满街游走，打听幸福的下落，爱情都只是传说，难开花难结果。你眼神的讯息我懂，像随时准备燎原的火，那危险的美我曾见过，也因此留下了伤口，爱情依然是传说，就别再触碰，我荒凉心中还在痛的角落。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如果不会很久，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别爱我，不要给我借口，不要让我软弱，再把我推向海市蜃楼。 02236399555，你的青春之歌。Hello， 你好啊。 你好。 嗨，你是谁？ Hey. 阿杰。 嗨，阿杰。 嗨、hey, ，你好，麦克。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好像是那个谢霆锋的那个什么恋什么1999。 谢霆锋恋什么的1999？ 谢霆锋的就是1999吧？ 好像是，对。 好，我找找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故事哦，故事就是也还好啦，没有什么故事、欸。 那不就是单纯的点歌吗？大哥、 啊， 没有啦，就是有缘故啦，但是那是不好的缘故，所以就不想。 不好的缘故也可以讲啊。 不好缘故我还是要听啊。你在说什么？ 那时候是刚记得，那时候就是刚退伍。 哈 啊，然后就是。对兵变的那一任还没有全部忘掉，然后就投入下一段感情。 嗯 哦 啊，然后在一起没有半年吧，就觉得不合适。 哦， 还在一起半年，我觉得蛮久的。 就曾经都会一直想要投入啦，但是就其实感觉不对，很难投入。 嗯， 对。 那跟这个旧爱还有联络吗？ 没有，完全没有。 那跟忘不掉的那一位有联络吗？ 嫁人了。 哦，就知道现况就对了。 知道现况，对。 好，就是 FB 上面大约都有了解到。对， 谢谢你的爱1999。 谢谢，感恩，谢谢 Mark。 拜拜，阿杰。 拜拜。 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来吧，02-2363-9955，在寒冷的寒流来袭的时候，点歌来温暖大家的心吧。 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谁？ Hi. 我是马克，跟你一样。 嗨，马克。 马克，你好。 是的， 马克，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OK， 你这里可以放英文歌吗？ 请说说，我尽量。 OK，OK，、okay. okay, 这个当然这个时代不知道你们能够 handle 啦。 OK， 你说说看。 你们那个时代。 OK，OK， 你说说。 一个叫 Curry Hot。 Curry Hot。 歌名叫做 Never Surrender。 Never Surrender。 OK。应该是1985年的。 OK， 我 search 一下，看看我的 computer 有没有。 OK， 如果没有，有第二个选择。 Second 是什么？ 好，第二个选择就一定有了，那是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 未来主人翁，但这两段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青春故事。 对，完全不同，看是不是你们放什么，我就讲什么。 那我们就看我们的 DJ 他 find 到什么。 Never Surrender 来，既然是第一志愿，我们就给你第一志愿。 哎呦，漂亮呀呀呀 ！Good。 那第一志愿的故事是， 哦，那个时候应该是高中考大学的时候，还是在那个大学很难考的那个时代的 联考的 最后的尾端的，所以这个时候他遇到了这个感情，还有考了学校，你是不是跟你的情人是不是同一个学校，等等之类的东西。那对于所有的未知，你如何去面对？这首歌就描述了全部。 你是在讲这首歌的故事，还是你个人的故事？ 啊，不不不不，就是个人的，就是个人听这首歌，哇，这首歌可能就是非常touch your heart。在那个时候， 所以你当年有跟你的那一个 person 考上同一个地方的、 当然没有，完全是走完全 不同的路，就是因为没有、 哦、 因为没有听到这首歌，所以才特别特别的感人。 这首歌包括发觉没有同一个学校，然后各自面对新的挑战，然后或许他找到另外一个，那我也找到另外一个，后来两个找到另外一个也都没了，所以这首歌一直延续到种种生活上的磨难跟所有的这些困难，像度过的时候用这首歌作为结尾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 哎， 对，这首歌就可以，对啊，当初对他的感情要放下也是 Never Surrender， 然后之后放下之后面对新的生活你也要鼓起勇气，也是 Never Surrender， 那之后继续走、包括毕业后来一直到现在那也是 Never Surrender， 所以这首歌也代表蛮多的意义。 好 呀呀呀呀， 谢谢马克。 OK、yeah、 拜拜， 谢谢，拜拜。 不投降，永不投降。02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 ？Hello， 你好。 哎，马哥你好，我是高雄的阿六。 阿六，嗨嗨，阿六。 哎，我想要点那个郑伊健的《甘心替代你》。 甘心替代你。 对。 故事是什么呢？ 没有，那时候就也是高中毕业，然后就开始刚开始工作，然后。就也是不知道哪里认识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反正就一个女生，她就很喜欢这首歌。我那时候也用了好多时间在学，因为都广东话嘛。对啊，然后可是学完之后也就在人海之中找不到她了。 为什么？ 为了 就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只有好就认识一段时间而已。他们也没有留下什么联络方式。对啊，可是就那时候很喜欢她，然后就学这首歌。 所以等于是为了他学这首歌，学好以后要唱给他听的时候，他就已经消失在人间， 就不见了。 合理怀疑他应该是唱片公司的宣传。 对，谢谢。 所以就会想这首歌，就会想到那个人。 对啊，都有点淡淡的哀伤感。 谢谢你，阿六。 谢谢，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还有哪首歌承载你的青春回忆呢？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像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淌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此际替代你，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长夜记忆从不舍弃，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像游戏，在挑选我跟你，遇着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淌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今生替代你， 甘心替代你。我们再来接一通， 再试一下。 刚刚已经连三位男士了， 而且好像都同世代吗？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是 连四？你是谁？ 我是那个台北的阿伟。 阿伟你好。 你好， 阿伟的青春之歌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政治化的、那个、 政治化，好，怎么感觉就不能播啊？还是我 的 错觉、啊、 真的吗？ 政治化 不能播吗？ 什么歌？ 水手。 水手哦，好， 嗯， 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故事，好，等一下我们利用广告的时候来询问一下能不能播，嗯， 哦，好， 那你的故事是？ 哦，没有啦，其实就是以前那时候，应该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那个年代的、欸，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 KTV， 那时候是什么西门町的什么你会红，你更红那个系列的， 哈， 对对对，啊，我们去 KTV 都会唱这个， 嗯， 就是大家同学都会一起唱这首歌， 嗯。 对， 所以只是大家一起唱，跟水手这个职业或是氛围是完全无关的。 就你们也不是念轮机系的，也没有要跑船，都没有。 没有，就是很想要去流浪这样而已。 了解。 哦、 嗯， 好，谢谢你哦。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间谍放送，记你的名字后强势回归 ，Red Rips。君の方から誘ったくせに俺じゃないなら早く言ってよそんなに暇じゃないんだちょっとひどいんじゃないあんまりじゃない恋がなんだかもわかんない OK Rock 爱纽最强豪华阵容跨刀合作。中信榜冠军全新专辑《翻转世代》，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叶 Sunflower。 卖酒卖酒，别过些堆心肝哦！来，感谢大家来高雄发财，铁佗兼看厝。导游我不藏私，起码人人都有，手机提出来哈。下载乌比 APP， 让公兔子跟着月亮走，啊，买厝就要跟着乌比走。 买房子上乌比，上乌比乌比，奇怪了乌比。上 无比无比，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省房屋比价平台无比。 康桥跳脱传统教学框架，打破学习思维与疆界，重视孩子的独特天赋，培养孩子接轨国际的实力。108学年度扩大招生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2000多个日子的等待，只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6月8号小巨蛋，1月26中午12点 KKTix 全面抢票。 让我感觉到你们的爱。 佛心来的爱，上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 安以为十分信音乐光华唱片， 佛心来的爱。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穿越无限的星空，陪我翱翔自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谢谢仙女为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你的青春之歌， 是的，这个小时再让大家点播你的青春之歌，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就是上一个段落最后的水手，来自于郑智化，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阿朱， 阿朱啊，阿朱，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想点那个陈淑桦的《一生守候》。 一生守候， 对， 那这个故事是 送给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你想要一生守候？ 我们是因为经济因素而没有结婚。 嗯， 还有一件事，我想跟你道歉一下哈。 哦，怎么了？ 有一次我听到您说，没有 call in 时间的时候，非要乱打电话干扰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个电话是我打的， 哦、 因为我听到您播了一首歌哈。 哼， 我想问一下歌名跟这个歌者，我就打了两通去，可是都没有回。后来我听到有一次，不晓得哪一次 call in 的时候，我听到你讲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对我，我不太了解啊。 不是，不是对你。 对。 哦，我就确实打了两通电话。 放心， 没有人接，可是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这个歌者跟歌名啊。 但现在我们也不知道，除非你现在唱得 出来。对，因为已经大概有两三个月了。 你现在唱得出来吗？唱出来我们就 不会，就是新，应该是蛮新的歌，是一个男生唱的。 结果他开始唱起蛋堡的歌， 超酷。 对， 所以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好，谢谢阿朱， 你顺便跟你道个歉。 哦， 别这么说， 啊、不是 他在骂的是那一些银行一直打来推销的人。 哦，不是不是，我想可能是讲我，因为你好像是隔了，是当天讲还是隔了一个礼拜？下一次的时候你又讲了一下说。不要随便打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没有没有没有，最近这个 这个人不见了。 最近这个人他没有再打电话骚扰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啊，就是我、啊， 不是 啦，不是啦，真的不是你啦。 所以我们不要再提这个话题。 啊，所以没关系哈，可以道歉，谢谢。我点陈淑桦这一生、 欸， 他是道谢，说他要点一生守候。 爱能够随时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在带着纤维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小雨，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怎样？为什么用瞪大眼睛看着我？ 我没有想到你会唱水手，哎，我有点吓到。 为什么这首歌谁不会唱？谁不会唱？啊？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 ，Hello， 你好啊， 喂， 你是谁？ 你是谁？ 凯， 凯你好。 哎，真的波涛哎！ 对呀、啊， 不好意思，那个我是想要点播半导铁盒， 杰伦。 对，杰伦的。 那这个有什么故事吗？ 他是我国中的时候的一个初恋，一个月的恋情。 初恋一个月， 对， 真的有在一起吗？ 有在一起、嗯，然后我们是远距离，我在台北，他在台中。那我那时候才国中，他高中。那 不会是雅虎交友或是 ICQ 交友吧？ 他是网路游戏认识的，但我们也有出来见过面，然后牵手逛街、嗯。只是那时候发生一件我比较难以忘怀的事情，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有一些升学的压力，然后家里的爸妈也常吵架。 嗯， 那我家也是从小就父母离异， 嗯， 所以我很能体会。那他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就会他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跟我讲分手，那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心情不好。那希望我可以坚持，等他心情好这样。 哇，先打预防针诶。 对，那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双鱼座，很渴望爱情，那我也很希望可以支持他，所以我就同意了。那我们也就是见过面之后也相处很愉快，都靠 那时候靠信跟电话这样子。那可是后来还真的他提了分手，然后我又因为是学生比较穷嘛，我就存了一点钱，然后又再找机会去他家，跟我好朋友一起去他家楼下，然后打给他，然后他看到我，他也说就是只叫我回去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很难过，就听着这首《半岛天》度过那段时期。然后高中的时候我就又有机会跟他联络上了，就用几十通，然后他也还记得我，然后就小聊一下。可是我高中的时候因为还是很渴望爱情，所以我又很快的 交了其他的女朋友。 对，但那个时候在集通的时候，他也我刚进高中的时候，他在集通上也曾经问过我喜不喜欢，还喜不喜欢他之类的。我也没有，我也老实的说我还是喜欢的，可是我们也没有再有进一步的交集。可是后来我在高中，我就有幸又认识了另外一个女生，然后也在一起。然后可是大概跟那女生在一起了三个月后，她又敲我，然后我就突然想起那个约定，然后我就老实跟她说我已经跟另外一个就是被别人拐走了之类的。所以我在这，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有再有什么交集了。然后我一直对这件事情有点放不下，所以希望在这里面讲出来这样子。 好的，今天是你的告解室。 有点紧张啊，谢谢，就这样。 谢谢你了，凯。 谢谢， 拜 拜。 拜 拜。 你先说这句话说，我跟你说未来我可能会闹脾气跟你说要分手，那你不可以相信正在气头上的我，那些话都是假的，你一定要坚持住，你不可以跟我分手，但万一有一天他真的很想分手怎么办？然后对方却陷在这个，没有，我永远记得你说过你不想分，你不想， 我就是要坚持下去。 不是啦 ，Never surrender 我。我现在是清醒的，我没有生气。 我 Never surrender。你讲分手，我知道你跟我讲过，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跟我讲过，我要坚持下去，我要等你心情好的时候。 你听我说，我现在心情很好。 没有，你现在不是真的，现在这不是你。 我现在是 不是？我在这边要跟你道个歉，我在这边跟我道个歉哦。 不是，你听我说，我现在很。 不是，我要跟你道个歉。 不是，你听我讲，我现在真的很平静的，就是 没有，我要跟你道个歉。你刚刚可能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那你可能上个礼拜讲的是我。 好的，大肠面线，大家都醒过来了，不要再演了。 但是同样的，就是为什么要先讲这一段话呢？为什么要先说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可能会提分手，但那只是气话，你不要当真。那同样我说我之后有可能会劈腿，会跟其他人发生性关系，那也只是一时冲动，你不要当真。是可以这样的吗？是可以这样的吗？先生小姐，可以这样吗？ 直到这一生，我只为你守候， 今天接到了好多的点播人，他们要点播的歌曲或是让他们想到的回忆都是他们的初恋呢。 难道今天在播完大家的点播之后你要放的是那一首 我有初恋了？ 不是吧？ 啊，那是什么？ 不是，应该是想这样的爱情。 是马奇欧啊。 陈百潭也有初恋嘛，但陈百潭初恋好像不能播 哦， 只能播马奇哦。 天哪，我是舞迷，我展露无遗。 我就说过你就是舞迷，你都不承认， 怎么会这样？ 会怎么为了我好暗好暗，天黑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更想回忆的甜，然而过滤了你和我联络的赞美，存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我更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为什么这样子 幸福来自妥协，负责年龄薪水和职业，当的时候变成决定爱不爱的关键，明明我和他 心智都健全，为何还得要笑拿别人的意见？明明我的人生在此刻冒险，我的心，我的心，为何要担心明天呢？为什么不能只爱他睫毛的弧线？为什么不能只爱他头发的鲜艳？为什么不能只爱他性格缺陷？为什么不能偏爱他的灵魂奇怪的笑点？我的世界因为他在重现蓝天，而为何还要问他每个月赚多少钱？我只想凭直觉，其他宝贵意见，很抱歉。为什么爱情里十万个为什么，想破脑袋我也想不通，究竟是我太笨，或是太过执着？别再说什么该怎么爱才不会错，人是我的，心是我的，我是我的爱。 2019首席唱作新人文慧茹，第一号创作专辑《亲爱的你怎样的我》，态度再推荐《爱情十万个为什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今日漫游都会，明日与自然接轨，百变生活有万种姿态。 Lexus ONEW UX 250H 流线外形描绘时尚观点 ，Hybrid 油耗表现平均每公升21.7公里， 驾驭轻奢华，纵情优雅。 ONEW UX 250H 149万，再享 Hybrid 电池8年或16万公里保固。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老婆，春节半年货出游搬行李记得带我走，交给我来扛。 还有他记得带走。 谁呀？ 台新信用卡，买东西刷旅费统统刷台新。 台新信用卡百万红包大放送，单笔刷满1000元就能抽， 新春年就刷台新。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信银行或官网查询。 我想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世界 准备好之前，让我陪着你。金曲新人谢震廷第二张概念专辑《爱丽丝》现正发行。 失去了嗅觉，人生还完整吗？魏辉尼首张台语创作专辑《水七木》，亲身经历感官推荐曲《平样出造》，数位实体全面发行中。 大家好，我是邱诗琳。 一克拉的感谢，放心老变笑脸，房子很小，却是拥挤的。 今天最后这个段落呢，是要送东西大方送的段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要来考考试。 飞碟随堂考， 请问你知不知道听到的这首歌啊，是黄子佼交歌的新歌？那你知道他的新专辑名称吗？你知道的话，现在赶快拿起电话来拨打02-23639955，02-23639955，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晚安冻膜。 一起太来何时才来，如果可以谁不愿意事事都顺利，好事多磨，就算折磨磨出了花火，造化弄人，就算被弄弄出个结果，物极必反，反转现在，否极泰来取代未来，天有不测的风云，有你想听我逆风飞行，真实的活着充满了考验， Life and Life 或许会丧气，但我不放弃，身边的风景一直都有你陪我前进，勇敢地走着沿途有坑洞， Life and Life 可以留言。 出了花火，造化弄人就算被弄出个结果。物极必反，反转现在，否极泰来取代未来，天有不测的风雨，有你相依我逆风飞行。真实的活着充满了考验， Life and Life 或许会丧气，但我不放弃，身边的风景一直都有你陪我前进。勇敢的走着，沿途有坑洞， Life and Life 可以流眼泪，但我不怕泪，勇敢 Life 是不重来的了。 我的妈妈咪呀，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一个黄黄的人像，紫紫的脸，然后他是三角形的眉毛，两个眼睛是圆圆的， 难道就是本人吗？ 是 Mickey 黄， 怎么可能？ 他贵为自己发片，还要跟大家抢晚安冻膜吗？ 不是抢，是要告诉大家叫做 Life and Life。 不是，不用讲，那送分题太简单了。要是他自己在节目送，他就会说什么啊？这题目太简单了吧？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 啊、 有没有搞错？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就送冻膜？哥哥妹妹有意思的 live， 现在呢，最后这一首歌曲也是要大方送，来自于 Rap Wimps， 请问 Rap Wimps 回味两年的全新原创专辑名称是什么呢？这个呢，要请你拿起你的手机编写简讯啦 ，UFO 再加上答案，再加上你的姓名传送到55123，下周就有机会可以抽到 Rap Wimps 的相关赠品。不过要提醒你哦，传一次简讯，你一送出一次就是要花10块钱，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啦。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午后夜晚，然后我们明天哥哥妹妹有一次再见啦。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 あなたらおしまいさ、失敗で両点列挙して勝ち誇った、ちゃんたちよ、いよいよいよいよい、負けないで勝った気万歳、でっかちの正論は犯罪、吐き違えた罰かいと天才飛び跳ねる、とつらかった僕の恋とアパラパな君の善意とほったらかしの現実、ここでいやそう、見えないよ明日が怖いから、 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是半途最刺骨。蔡健雅2019开年深情主打《半途》。 从学爱开始到爱着结束，我们都还在试着体悟一句再见的温度。离开总不是愿望的上路，却在生命中一再反复成为附属。有些爱，有些人，最后总是会遗留在半途，剩缺点的缺憾弥补，一些执着，真实的留下的初衷。